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沈乔最终没有回青城山，只因燕无师说得不错，此时距离事件大会已过了一天一夜，该结束的早就结束了，现在赶过去也无济于事，许多门派都已陆陆续续下了山。他寻人一打听，知道燕无师带着他走了之后，葫芦姑也就离开了。段文央倒是没有走，还留下来帮合欢宗跟纯阳观对着干。但纯阳观也不是吃素的。易辟尘受了伤，但余下李青余、顾恒波、赵池颖等人虽然没能名列天下十大，但要说武功与段文央相去甚远也是不可能的。其他前来事件大会的人见最大的威胁走了，也不能舍下脸临阵脱逃，自然要帮着纯阳观，当下便是一场混战。袁秀秀与桑景行不和，他那一方的人马便没怎么出力，混乱之中反是扯了桑景行几回后腿。总而言之，最后纯阳观这边折损了些人，但合欢宗也没讨到便宜，算是两败俱伤。这样的混战里头，自然还是少不了出些人命。在江湖中行走，最不值钱的就是这条命，是以江湖人刀口舔血这句话并无夸张。技不如人死在别人手里，那谁也怨不得。家人子孙若是武功更高去寻仇，将仇人杀了，旁人也无话可说，这就是江湖规矩。与沈乔关系最近的自然是师妹顾恒波，不过顾恒波自小是他看着长大的，武功很好，人也不蠢，打不过总跑得过，沈乔并不担心。碧霞宗等人有危险的无非是范元白和周夜雪二人，不过沈乔听从山上下来的人说死者里头并没有碧霞宗弟子，便也放下心。除此之外还有另一层原因令他没有回去，乃是燕无师接到了来自长安的信件，这是一封求救信，而且是燕无师的大弟子边延梅遣人送来的。自打宇文邕驾崩，宇文赟继位之后，幻月宗在长安的形势一下子风声鹤唳，备受排挤。边延梅早得了燕无师的吩咐，见状收拾收拾，将明面上的势力通通留给合欢宗和佛门去折腾，自己则带着人躲到暗处去。先前沈乔带着窦炎与宇文颂在千军万马中杀出重围，离开长安之后一路追兵绝迹，其中也有边延梅的功劳。不过信里求救的人却不是边延梅，而是普六如坚。 普六如坚的大女儿嫁给了宇文赟，宇文赟登基之后她就是皇后，普六如坚则成了国丈，照理说日子应该越来越滋润，但实际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沈乔在长安时已经听说了一耳朵宇文赟的荒唐事迹，此刻听见普六如坚求援，仍是有些吃惊。 宇文赟难道连岳父都不放过？ 哼，宇文赟连亲父都敢下手，更何况是岳父。 宇文赟弑父乃是因为等不及想要提前登基，普六如坚又与他有什么过节呢？ 皇帝若想杀一个人，那必然是觉得此人该死，所谓理由原因不过都是借口罢了。普六如坚出身士族高门，其父随周太祖起义，有从龙之功，在军中也素有威望势力。这一份势力传到普六如坚手里，他善加经营，如今在朝中军中已经小有规模，纵然还没有到明面上能威胁皇权的地步，但哪一个皇帝能无动于衷？更何况是一个脑子不正常的疯子皇帝。哎，阿乔啊，你这样的性情亏得没生在公卿之家，否则朝堂决力如何斗得过人家，怕是早早被人啃得连骨头都不剩了吧。 我这种性格别说在朝堂上与人勾心斗角，就是在江湖上当个掌教都能叫人给算计了去。 这就妄自菲薄了。你的性格呢，天生不适合跟别人玩心思，但你自有你的好处。 如今你没了玄都山掌教之位，还有许多人愿意与你交往，看重的便是你这个人，而非你的身份。不过呢，就算你容易被人算计也不打紧，这不有我呢，本座在旁边为你长眼，就不怕有人将你糊弄欺瞒了去了。 说到底还不是想夸夸自己。那么普六如今到底有何事相求？ 他的女儿为宇文晕相宜，被扣为人质留在宫中，随国公府出入，具有耳目监视，灭门即在帝王的一念之间。普六如今自己做贼心虚，哪里有不害怕的？ 宇文晕耽于玩乐，自登基之后各种荒唐行径自不必提。先前杀宇文宪等人，为的就是除去那些对皇位有威胁的皇室宗亲。现在有威胁的人都杀光了，他为了不受拘束，干脆将皇位传给了其子宇文产，自己则在幕后操控朝政。得了皇帝的实惠，又不用背负皇帝的责任被群臣烦扰觐见，宇文晕一举两得，对自己这一招也颇为得意。但他疑心很重，去了宗室的威胁之后，就开始怀疑起那些有能力造反的臣子来。普六如今作为国丈和柱国，首当其冲，被宇文晕格外光照。现在日不能食，夜不能寐，头顶上时时悬着一把刀，内心甭提有多焦虑了。沈乔与普六如今有过几面之缘，对此人的爽快磊落也很有些好感。而且他后来也知道，自己带着宇文颂离开长安时，多亏了普六如今从中周旋，否则只怕还没有那么顺利。佛家讲究因果，道门其实也是讲究的，既然欠了别人的情，就要找机会还清，否则对修为心境也会有所妨碍。但帮归帮，很多事情还是要问清楚的。沈乔并不愚钝，很多利害关系他也是能想明白的，只是他不会用这些去害人算计人罢了。 他会来信求救，而边言没有将信给你，起码说明幻月宗与普六如间的交情不错。先前你曾对我说过，宇文宪可为明主，但后来宇文宪死了，我看你也并不如何上心，想来已经找好后路。莫非普六如间就是你的后路？ 眼下燕无师在遂州租下一间客栈别院，沈乔在里头养伤。他本就是性子沉静的人，养伤期间很少外出，大多时候趁着外面天气好，拿了本书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看，便是不说话也是一幅极美的画，更何况是开口说话。日光投射下来，透过葡萄叶子斑斑点点落在沈乔身上，连脸颊脖梗轮廓仿佛都染上了一层光晕，细腻绵软，看得人心里发痒，恨不能将美人抱回家珍藏，从此只为自己一人得见。燕无师何等人物，能够令月变美色的他也看入了神的对象，自然不是凡夫俗子可比。但他将心思藏得极好，那等隐秘肆意的欲望如暴风雨在心头席卷铺满，面上仅仅是落在沈乔的视线停住片刻，便懒懒笑道： 不错，不过你这句后路说得不对，便是没有普六如今，幻月宗也不会倒，但若没有幻月宗助力，普六如今想要成事却没有那么简单，所以幻月宗才该是他的后路。 沈乔信服燕无师的政治眼光，但不代表他觉得对方样样都是对的。从前他也赞同由宇文邕来结束乱世统一天下，乃是因为他自己也见过宇文邕，对方的确是一代雄主，哪怕御下苛刻些，在政事军事上却颇有素养，北方百姓因他得以结束连年战乱，休养生息，北方更在他手里实现统一，若假以时日，数百年的乱世未尝不能在他手上结束。可惜天有不测风云，宇文邕英明一世，却摊上个倒霉儿子。 燕无师见风使舵比谁都快，转眼抛弃了宇文宪，跟普六如坚勾搭上。但他怎么就确定普六如坚必然是未来的明主？难道就不怕对方野心勃勃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？ 恕我理解无能。 阿乔是个有主意的人，我说一千道一万，你没有与他相处过，终究是不信的。他有宇文宪之能，却无宇文宪之软弱，更有宇文宪没有的雄心。当日宇文宪不敢起兵造反，弄得自己满门被灭，普六如坚却不是这种坐以待毙的人，只是他现在身处弱势，我若能助他一臂之力，将来幻月宗的好处自然不会少。更重要的是。 是什么？ 我瞧他比较顺眼呀。嗯，瞪我作甚？我看你往后还是不要瞪人了，便是要瞪，那也只瞪我一人便可，否则人家定以为你在眉目传情。 你 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燕无师对自己说话就总少不了这种调笑的语气呢？沈乔回想了一下，从前自己眼瞎伤重，燕无师抱着自己出出进进，有意令旁人误会，自然也是言语亲密，动作侠腻，巴不得别人都以为玄都山前掌教是幻月宗宗主的鸾宠。但现在他言语上更亲密了，却反而没有在人前做出什么逾矩的举动，只是私底下更加言笑无忌。这其中微妙的变化，先使沈乔不以为意，直至如今却无法再视而不见。沈乔揉了揉眉心，只觉一团乱麻，燕无师却自然而然伸过手来，手掌按在他眉心轻轻揉压，另一只手扶在他后脑勺，不容沈乔逃避，更似看透他心中所想。 你们道家不都讲究随缘吗？难道你我之间不是一段金玉良缘？阿乔为何露出如此烦恼的表情？ 随缘是佛门的说法，我们只讲道法自然。再说我们之间充其量也只是孽缘，还请燕宗主勿要乱用词。 沈乔意欲扶开对方的手，两人瞬间过了数招，燕无师毫无趁人之危的自觉，末了直接点了人家的穴道，将美人搂在怀里揉了个够。 良缘孽缘不都是一个缘字吗？枉你修道那么多年，竟执着于表象。既然齐凤阁已经死了，少不得我得带你师尊教你开窍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